现在你们知道我，我是知道你。 现在大家指导长老。 从哪里开始？ 由边度开始？ 第一步。 第一步。 从自己。 从自己。 怎么领导自己往有平安的境界？ 怎么令到自己往有平安的境界？ 有什么方便用？ 有什么方便的用？ 观想自己的脸面，闭上眼睛， 闭眼，观想自己的八面， 变姿势，快乐， 眼睛放松， 眼睛放松， 脸面放松， 八面放松， 观想自己像观世音菩萨，像所有的菩萨。 观想自己好似观音菩萨，所有嘅菩萨 完全放松， 完全放松， 没有什么紧张， 冇任何紧张， 注意脊椎直， 注意脊椎直， 而且同时放松， 同时放松， 先让脸面的肌肉挂在颅骨上。 让八面的肌肉挂在骨头上， 微笑， 微笑， 愿自己， 愿自己，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我没有敌人， 无敌人， 我没有憎恨， 我没有憎恨。 我没有痛苦， 我没有痛苦， 我带自己的身感情， 我带自己的身心 快乐里面， 在快乐里面 深入这个境界， 深入这个境界， 放松脸面以后， 放松方面之后， 放松全身体， 放松全身， 身体的姿势直来放松， 身体的姿势直放松， 观想自己为金字塔， 观想自己为金字塔，